我们的 世界杯， 我们的 世界杯， 我们的 世界杯， 我们的 世界杯， 我们的 世界杯， 我们的世界杯 ，and championship era。 喂，这个不是普通的我们的世界杯王，这个是单机王家健日约我们的世界杯专题特集系列。 好了，来到第六集了，终于去到，还就来望见家乡，但是还有啊，下玩计计埋嗰度12支球队啊，仲要大同大家讲一讲。咁今集呢就同大家讲下，哇，一支擂台等，但呢支擂台等上届就几惨啦，咁就记忆犹新嘅，咁就喺四强就惨败俾德国出局嘅巴西。咁啊，除咗有佢之外呢，有巴西之外呢，仲有哥斯达黎加啦，咁就仲有塞尔维亚啦，被誉为以前都被誉为欧洲嘅巴西啦，咁啊另外嘅就係、是、另外就係瑞士，咁排面嚟讲呢，两支欧洲队都叫做係有一定嘅实力。咁啊，哥斯达黎加记忆犹新啦，上届世界杯由黑一马本色杀到咗八强，咁啊加埋擂台等巴西呢，咁啊其实呢就应该叫做係呢组叫做都竞争个意味都强嘅，咁啊但係去到真係真真正正比赛时候，亦都係唔係咁四队入面都真係几难决定係边两队可以出到线呢，咁样啊逐一慢慢同你大家分析一下。咁就先讲擂台等巴西，咁啊巴西呢，咁就今届咁就由迪就又真係接任，咁啊迪其实呢就唔係一开始喺世界杯完咗呢就接任嘅。咁啊要讲少少迪嘅背景啦，因为上个礼拜听咗足评由 Tommy 大师话，已经虽然唔係好耐，唔使花咗好多时间，但係呢讲嗰阵嘅巴西呢嗰、那个名单呢已经讲得相当之精彩。咁啊小弟就真係唔想班门弄斧啊，咁啊所以呢就讲其他嘢啊，真係唔会太即係希望唔会太我集中讲巴西究竟啊而家呢23人名单究竟点样啊点样咁样究竟係选人选得好唔好啊，我踢法啊，我就费事班门弄斧啦，咁啊愣到就愣啦啊，咁啊如果讲错嘅讲即係大家都知道有啲咩补充嘅，咁就麻烦大家自动咁样系到喺个贴嘅讨论区入面呢就慢慢补充啦。咁、啊、就迪呢咁又因为呢个教练其实对于而家巴西嚟讲呢非常之紧要。佢其实呢大家都知道佢就由国内咁又主要都系哥连泰斯呢就带起嘅。咁啊其实睇都係喺世界盃前㗎喇，好耐之前都係又去到09年嗰時呢，佢同柯連泰斯同彭里拉斯就鬥得好激烈嘅一聯賽入面。咁佢柯連泰斯嘅老對手呢啊彭里拉斯嗰陣時嘅教練呢就係大飛。咁啊要講開迪大飛呢一系嘅教練呢其實係有幾有淵源㗎，因為無論係迪嘅前任鄧家史高拉里佢同埋文尼斯呢都係出任過巴西國家隊嘅文尼斯，但係都係執唔掂，就執好差，咁然之後就叫做好，我記得大概一年之後就辭退咗佢嘅。咁正正係因為咁多個主帥呢都係來自巴西南部嘅。咁巴西南部同其他嘅州份有咩唔同呢咁樣。咁除咗呢巴西南部佢哋自己都有一所嘅足球教练嘅学院啦。咁之外 另外咧就係佢哋出產嘅主帥，頭先嗰幾位大家都清楚，除咗迪迪，可能大家未必非常熟悉之外，其他幾位知㗎啦。做過國家隊，做過球會嘅主帥，知道風格點啦。坦白講就係非常之務實，非常之保守。咁啊，尤其是鄧家呢啲真係懟曬全部中場喺度嚟到殺人嘅，嚟到打嗰啲真係 dirty football 嘅。咁啊，然之後史高拉利都係保守㗎。咁啊，叫做佢好嘅時代呢，就正正因為大家都記得02年嗰屆，就因為前面有星㗎嘛，好多有幾粒星喺度。咁啊，但如果你去返球會級呢，開始呢史高拉利大飛呢，嗰啲車路士嗰啲呢，其實都係呢打返啲非常之保守性嘅足球啊。甚至乎上屆世界盃都係㗎，都唔係睇得好㗎，都唔係睇得好悅目㗎。咁所以迪迪呢其實本身出身呢係獅城呢個派系嘅。咁呢但係迪迪就當陣時就09年開始呢就崛起啦。咁就佢同史高拉利其實有少少牙齒印嘅，咁就因為嗰陣時就史高拉利本身嗰年泰斯應該係領放緊，如果冇記錯，咁然之後史高拉利其實係彭里巴斯同佢，我唔記得係咪競爭緊係點樣，但係就應該唔係競爭對手嚟㗎，佢都係前列，但係呢就專登放返俾另一位佢同佢直接有競爭對手嘅球隊，我真係唔記得咗啦。咁直接放返，所以令到最終嗰年泰斯呢就攞唔到個巴甲嘅冠軍，所以其實係有一段小插曲係咁樣嘅。咁但係迪迪就喺呢個失意咗之後呢，就慢慢呢就帶領哥連泰斯真係踏上高峰啦。咁就之後嗰幾年其實都已經攞咗國內嘅聯賽。咁我唔記得呢佢係咪南美自由杯嗰啲係咪都有攞到個成績啦。咁但係就真係喺國內呢建立到一定嘅名聲。咁正值佢個老對手大飛咦喺世界盃失利喎。咁似乎咦佢都等緊，喂應該啊，以而家自己嘅聲望，佢自己都覺得係咪應該我巴西國家隊揾我呢，應該要揾我接手呢，佢都其實佢充滿信心嘅。點不知呢個爛攤子呢竟然就委任咗俾鄧家。可能叫佢鄧家叫做啦，冇工做啦，第二就叫做佢都帶過巴西國家隊，又起碼都係睇個世界盃度打到少少成績出嚟。唔知巴西國家隊嘅高層點樣諗啦，或者巴西足總點樣諗啦，但係竟然就俾咗一個防守性肌肉性極強但係進攻完全冇嘢睇嘅鄧家嚟到執掌。咁當陣時迪迪係好失望啦，當然啦，係你俾我都失望。自己國內又建立咗明星，又帶領哥連泰斯打得咁好，係咪應該俾下機會我呢？咁你俾一個已經證明咗失敗嘅鄧家，係咪真係玩嘢呢？所以呢嗰一年呢其實係即係知道自己接任唔到個巴西主帥嘅職位呢，咁佢好嘢喎，呢個我諗係同其他我真係未必係熟悉好多巴西嘅教練啦，當然。但以我諗教練嚟講真係以身坦拿，即係82年嗰位教練呢做一個分水嶺嘛，嗰屆大家都非常之津津樂道啦。咁樣真係，但係一個慘輸就令到呢巴西呢個整個國家隊呢就其實係面臨咗一個幾長時間一個反思，就究竟進攻足球同埋悅目足球究竟係咪可以同埋係一定係要喺世界呢個大賽嗰度要展現到出嚟呢，咁係咪喺個 勝利同埋個月目嗰度中間要做咗平衡呢啊咁樣咁、嗯、所以往後嘅日子嚟講呢咁、嗯、其實就 put 咗啲真係非常多頭先講咗啲成炸嘅都係啲幾保守嘅教練同埋呢啲教練呢最緊要一樣嘢係呢究竟佢本身第一有冇了之接班呢咁啊，第一就可能國內聯賽嗰啲打起，或者係由搶命堂，譬如文尼斯啊、文尼西斯嗰啲咧，係咪有真係有料咧？第二，本身佢哋教練雖然有啲啊，可能真係已經吸收咗外其他地方嘅足球嘅理念或者執教嘅技術等等，但係係咪真正正可以同世界接到軌呢？咁啊，似乎如果近呢廿幾年嘅巴西國家隊，可能你要計嘅薩加魯嗰啲，可能叫做可以啦。但係其他嗰啲教練嘅技戰術同埋個修養，係咪真係可以同而家現代足球可以接到軌呢？我諗呢個係而家巴西國家隊係幾想做到嘅一樣嘢㗎，即係要現代同自己本身嗰、那個良好嘅優良傳統同埋足球嘅傳統嚟有結合咗佢嘅。咁啊咧，似乎迪迪咧就想做緊呢樣嘢㗎。咁啊，佢講翻嗰陣時啦，咁啊就佢即係得悉到自己接任到巴西國家隊啦嘅主帥，咁啊憤然就唔搞波，憤然就離開巴西一段時間，成應該有一年嘅時間，就周圍啊年幾時間我記得好似係周圍去海外度取經，咁啊取經嘅過程包括同哥迪奧拿、安察洛提啊等等嘅教練度取經，咁啊叫做都如果幾完整嘅安察洛提嗰套同佢又相似，咁啊哥迪奧拿嗰啲套大家都知道啦，係肯定同而家世界現今嘅先進嘅足球理念係接軌嘅，咁啊所以其實佢就不同派別咧都有睇，咁睇到佢咩？睇到佢嘅操練嘅模式同埋備戰嘅情況。咁呢樣嘢呢雖然佢就睇球會，但係呢因為而家球會係非常之係反映到當代足球嘅潮流啊，咁所以其實係幾合適嘅一個佢嘅做法。咁啊多陣時佢雖然呢佢自己本身都佢嘅理念呢就唔係同哥迪奧拿好相似，但係呢佢都基本上都幾耐心同埋專心咁呢就真係研究佢哋平時本身操練嘅情況，係啦，甚至乎有交流㗎，係絕對有交流㗎，當中都記得啊，譬如高迪奧拿都同佢提過啊，泰神喎、啊、呢、這個球員點喎、啊，咁有交代有交換到國家隊球員嘅情況啦，咁亦都我唔記得費特定係泰神同朱迪士但一個，咁亦都真係真真正正咧，迪迪咧都了解到啦，理解到啦，而家佢而家個國際上邊個運行嘅潮流同佢而之前啦，喺哥連泰斯嗰套究竟係會有咩地方要再修改一下、改進一下，同埋甚至乎融合一下等等嘅。咁所以我覺得你呢年紀咧，對於迪迪嚟講係一個好好嘅體驗，同埋我諗佢嚟緊執教生涯上面呢個都一個係幾緊要嘅轉捩點啦，亦用埋好少。我諗以往嚟講，小巴西教練係做到呢啲較為幾謙卑嘅你可以話我話誇張少少啦，講到謙卑，但係真係要不恥下問，真係請教緊其他嘅主帥呢，我諗迪迪嚟講都叫做係幾做行得幾前嘅一位教練嚟嘅。所以呢年紀呢就對佢而家呢執教國家隊我都係有一定嘅優勢同埋嘅又咪有個優點啦。當陣時完咗之後呢就去諗住啊完咗之後返去啦。有個機會嚟㗎喎。個機會嚟嘅原因就係因為鄧家呢帶國家隊就預咗大家都知道係 和就多過好㗎。咁啊10年嗰屆又叫做 OK 啦，叫做俾佢叫做殺咗去八強，但係今次呢嘩喺個美洲國家杯就踢到一劈 K 咁樣。咁啊去甚大家都唔會忘記或者唔記得啦，因為16年嗰屆呢就踢100周年呢咁歷史性嘅比賽呢，我竟然呢就連淘汰賽都唔入，八強都不入啊，真係非常之，因為八強最低消費嚟㗎嘛，你竟然八強都唔入，真係成隊波進攻防守都係無力同埋好有問題嘅成隊波啊。咁所以巴西足協足總見及時呢就冇辦法啦，因為其實之前巴西足總呢就諗住佢會搵迪迪啦，但迪迪又唔力，但係佢竟然就冇搵到迪迪喎。咁甚至乎即迪迪，因為其實巴西足總入面個主席呢迪拿度呢就其實係涉及一單非常之強嘅同埋非常之大嘅官非。咁官非嘅原因就因為都係巴西人最興嗰隻㗎啦，就係貪污啊同埋挪用公款等等嘅罪行啊。咁所以其實迪拿度呢在陣呢，即係在位呢，其實就對於迪迪嚟講佢都唔係咁喜歡為呢個足總嚟到做事啊，因為就知道喂呢個足總唔掂㗎喎，無能㗎喎，大佬仲要同佢做事。咁但係之後呢個機會嚟呢就冇辦法啦，咁真係要急需嚟到求變，所以呢就搵咗啊已經進修完嘅迪迪嚟到執掌呢個巴西國家隊，終於夢想成真啦。咁亦都迪迪都講過話，我呢就只係顧國家隊同埋球隊嘅咩嘢，巴西足總嗰啲嘢我唔會過問，雖然佢本身都唔鍾意嘅，咁但係有得俾佢教，咁真係要真係把握到機會啦，大佬坦白講，即係自己唔鍾意嘅都唯有強忍住先啦，係咪先。咁所以其實迪迪就經歷咗呢啲咁嘅階段呢先可以接任呢個巴西國家隊嘅主帥。咁佢接任咗之後，其實就一致呢啲球員呢就對佢嘅評價就真係幾唔錯嘅。咁就除咗喺個操練上面啦，咁操練上面可能大家都會基本上都希望有啲新嘅戰術思維可以轉入咗之外呢，球員都會覺得咦有啲期待之外呢，佢對所有球員呢都非常之好嘅。咁甚至乎會好到個地步會好人得滯呢，因為佢似乎就上場之後就冇乜做啲貼碗政策，咁亦都係非常之鼓勵球隊嘅。咁只不過可能譬如有一件事件就話，可能當柏圖仲喺國家隊嘅時候，佢就會覺得喂你咁唔可以咁自負或者自私咁樣，真係令到國家隊個成績真係有問題㗎喎，咁曾經鬧過佢呢樣嘢嘅，但係除咗呢樣嘢之外都冇乜點樣鬧過其他球員或者話過其他球員嘅，咁所以其實個隊內嘅氣氛呢就去到而家呢我覺得係問題不大。咁最大問題就係呢，如果迪迪嚟講呢，雖然佢而家叫做係非常之著重球隊嘅平衡啊，咁佢呢就一定保留咗呢佢自己本身南部巴西佬嘅嗰種務實嘅思維，咁喺戰術上面都係咁樣㗎，戰術上面呢就唔係十分，當然都唔會好保守啦，咁當然亦都會係擺曬啲炮喺前面啦，咁中場嚟講亦都係會擺到一定嘅工兵喺度嚟到做啲攔截等等啦，咁務求將個體系呢就 tune 得最好嘅。咁呢樣嘢就唔會太擔心啦，咁呢樣嘢同埋 Tommy 大師講咗我就唔講。但最緊要一樣嘢就係迪迪究竟佢喺大賽呢個經驗呢始終都係一個未知數。咁我對覺得係今個世界盃嚟講呢都係對於佢嚟講嗰個考牌真係一個大考。咁呢個考牌成成功呢係直接影響佢嚟緊執教嘅生涯。咁不論國家隊又好或者佢唔教國家隊又好呢都係好緊要。咁因為呢樣嘢都背負住國十幾真係成億國民嘅心願啦，咁因為點解呢，因為喂上屆世界盃被人咁樣炒法， 心都傷埋㗎，即係其實心傷呢樣嘢都係維持咗一段時間㗎，對佢巴西嘅影響。咁啊，叫做而家冇曬陰霾啦，咁就叫做向緊好嘅發展。咁啊，大家咧其實如果唔係我哋啦，可能係巴西國民咧，佢對本身佢哋咧都係有一定嘅期望嘅，都真係希望佢哋咧喺今屆世界盃咧真係可以重新嘅出路同埋彈起嘅。咁啊，加上迪迪本身帶住呢隊波嘅喺外圍賽開得雖然唔係太好，但係咧好快手就以一個幾無敵嘅姿態咧就好快咁樣入到個世界盃嘅攞到世界盃嘅資格。咁基本上拋離咗哥倫比亞等等嘅球隊，亦都十分到而到。領放到底，咁啊好少可㗎，因為喺呢個外圍賽嚟講，咁外圍賽不嬲都係可能踢成半年半，球隊個實力有個較為接近少少，咁啊所以佢有呢個成績已經係第一步已經做到啦。咁啊最大問題就係我頭先講咗，除咗佢大賽經驗方面之外咧，有陣時會唔會佢會太好人呢？因為教練嚟講，某一定程度上面要樹立個權威，同埋咧個某方面嘅鐵腕政策係要做嘅。咁啊而家隊中坦白講，雖然咧冇咗有啲有機會會搞事嘅球員，但係始終都有尼馬等等啲星喺度咧。咁真係究竟迪迪去到最後嘅關頭時候，第一就可唔可以仍然都係鎮住班人啦？第二喺個調兵遣將上面咧，我係覺得係有一個要觀察佢嘅階段，始終大賽嘅調兵咧就同平時啲外圍賽、友誼賽係唔同嘅。咁同埋佢係咪都會試下啲新人咁咧？咁呢樣嘢我就亦都有少少保留嘅。咁啊，好快會講啦，因為有一紮係冇入選嘅球員咧，其實係佢應該本身要試嘅。我就嫌佢本身試人嘅試得真係唔足夠。咁喺個選人上面咧，我始終覺得啊，可能都係承襲住以前嘅教練嘅情況，都係有少少保守。可能佢叫做啦，揾到一套嘅陣容啦，咁啊定咗啦就算啦。咁啊同埋好得意嘅一樣嘢咧，就係、是、應該差唔多揸二支球隊嚟講，佢最早係定咗23人名單嘅。咁啊，上屆嚟講亦都係大飛，咁啊，但係上屆嚟講就咁早定咗個陣容咧，似乎對其他球隊點樣針對你部署你咧，係有一定程度嘅幫助添。所以今次咁早定23人，會唔會都係一個問題咧？咁啊，佢自己都話㗎，迪迪都話，哇，都好頭痛㗎。對於真係選人嗰度，即係有時都要忍痛割愛，但係你咁早定。同埋咁早可能有啲球員，其實我覺得入選就係封咗後門呢，會唔會係缺少咗個變數呢？咁樣呢樣嘢我係覺得對迪迪嚟講一個幾大嘅考驗，同埋一個其中一個隱憂嚟嘅。咁所以迪迪真係要繼續觀察啦。咁希望我作為一個非巴西等，都希望呢真係始終有個教練真係能夠帶佢哋走返上個高峰啦。坦白講，就唔希望佢哋沉淪得太耐嘅，因為我對於花生嚟講呢，就只希望球賽又好睇，即係多啲競爭嘅球隊嚟到打。因為世界盃而家呢，坦白講，今屆嘅特色就係呢，好多嘅支強隊呢其實係有隱憂喺度㗎，同埋真係唔係咁完美嘅。咁會唔會就係多咁嘅情況令到其他啲半黑馬球隊可以走咗上嚟呢？咁樣我之後最後一個環節會同大家詳細少少講㗎。咁啊，但係今屆嘅特色係咁啊，所以真係我預期呢係有機會又係一屆唔會係踢得太過好嘅世界盃，即係個水準質素方面，可能甚至同2014差唔多，或者甚至會唔會有機會再降低少少咧？真係唔知道啊，未知之數嚟嘅。咁所以講咁耐迪迪啦，咁又順續又希盼望佢有少少成績之後咧，就要講下呢隊巴西而家嗱，我唔會講太多23人嘅名單啦，因為 Tommy 大師講咗啊嘛，咁就。龍門，所以龍啦，更加啦，龍門唔使講啦。龍門嚟講， 艾利神嗰啲有幾好呢，艾達神嗰啲有幾好呢，我講到好多次㗎啦，尤其是艾利神嗰啲成季嘅穩定神救穩，即係佢泛泛都有嘅，撲救啊，單刀啊，咁啊甚至乎高空波嗰啲都穩，越嚟越穩陣，唔使講㗎啦。咁啊離圖，所以離圖啦，迪亞高維大維斯嗰啲唔落選呢都冇辦法，離圖其實都基本上穩定咗好多喺華倫西亞，表現亦都係好，即係完全好似變咗第二個人咁，但係就好老實講就面對咁強嘅對手呢，加上佢都要選下自己嘅親兵加斯奧呢，即係哥連泰斯嘅加斯奧呢，咁冇辦法啦，冇辦法。咁、但係後防方面呢，如果後防方面大家都講咗啦，喂真係呢冇人接班喎、尤其是中堅位，我閘位嚟講法拿嗰度都驚喎， Tommy 講咗㗎。咁亦都有其他嘅聽眾都有留言話，喂似乎都幾老化喎咁樣。中堅嚟講呢就冇辦法，係肯定係嘅。咁中堅嚟講，而你肯定係米蘭達就拍住呢，就如果俾我揀就真係會唔會都係睇返泰有高斯華嘅，冇得揀，因為其他球員啲丹尼路啊、法拿啊，都係打菲利比路易斯都係打閘位，咁馬西洛都係啦，當然咁格魯姆呢，我就覺得呢位曾經效力過科隆嘅中堅呢，雖然去返金美位 OK， 但係始終都唔會俾人太大信心，同埋 Tommy 都唔係睇好呢個球員嘅。雖然佢喺金美澳嘅表現係好，咁如果咁計嘅話，仲有咩中堅可以用呢？咁其實唔係完全冇嘅。如果你環顧咁多巴西球員喺世界上面咁多聯賽度效力咧，就唔係冇嘅。咁第一個其實如果你真係唔係太睇名氣嘅話咧，其實有啲球員其實咪可以試下咧。譬如首當其中就係、都係老將，但呢位老將嚟講，今季嚟講係表現係有喺度嘅。即係如果你老將嚟講，雖然米蘭達泰奧高斯華係穩定，但係真係年事都差不多啦。咁同埋泰奧高斯華都我都真係差唔多。咁呢位拿度呢，喺斯洛克嗰位拿度呢，就其實本身喂都好老嘅喎。咁但係呢，勝在我覺得佢個穩定性係唔錯嘅。唔錯，同埋佢真係好少會向前飆波，嗰啲都係好穩定嘅一位球員，同埋佢有一個絕殺超必，即係唔係絕殺，係應該超必呢，就係佢個罰球呢係有一定嘅做到嘅奇兵嘅效果。咁嗰啲個罰球呢中距離嘅埋門呢可以射得好飄好勁嘅，呢個呢我肯係為一個另一個扎殺著。呢位拿度其實真係，雖然其實做一個入選或者做替補，我都係都要有嘅本身下。咁啊另外就華萊士啦，拉素嗰位華萊士啦，同埋前拉素球員莫里斯奧啦，甚至乎克特蘭大嘅托萊爾啦，其實呢三位呢睇以甲後力嘅球員，其實係見到佢當中以托萊爾咁今屆嘅表現嚟講係更加之出色嘅。咁佢唯一嘅弱點就係成日會向前飆波，但係本身呢位球員呢喺用波甚至乎喺個防守能力上面呢係唔曳嘅，係唔弱嘅。咁其實迪迪呢所以點解我話佢唔夠用試得多人呢，就係咁解啦，試得太少人啦呢位教練。咁托萊爾其實呢位球員其實可以試啦，即係如果你廣納咗咁多個喺各地聯賽效力嘅球員，咁更加嚟講當然古斯達和嗰啲雖然都係老，但係你見到佢喺馬賽喺後喺打中堅嘅位置喺度呢，就係其實係問題唔大嘅。我覺得呢個球員可以值得，亦都可以照一照入去嘅，即係如果喺中堅方嘅情況之下呢，其實係唔係完全冇嘅。咁反而同埋之前莫里斯奧嗰啲其實都定明咗一定嘅能力㗎。咁反而嗰啲萊比錫嗰啲貝拿度啊，仲有邊個呢，仲有卡斯坦啊，或者係亦都係效力意甲嘅域陀曉高啊，域陀曉高我覺得就未必可以試下啦。咁雖然佢後生，但係始終個穩定性真係麻麻地。咁仲有啲咩祖安哲西斯啊等等呢，其實真係 麻麻地個中堅嚟嘅，唔係太過穩陣嘅啫。咁啊，所以數來數去咧，其實係較為年青嘅，即係較為可以接到班嘅，其實就係托萊爾。莫里斯奧都差唔多去到30嘅啦，華萊斯都叫做係可以頂到一段時間嘅。咁啊，但係其他頭先我講嘅球員咧，就真係叫做一來可能質素唔夠，所以未必上到；二來咧就真係我覺得就真係問水少少啦。咁啊，甚至乎你要去到真係要年輕少少嘅，我覺得拉素嘅菲利比啦，菲利比就今屆喺打個右左中堅嚟講咧，其實係叫做穩定嘅。長遠嚟講，這個菲利比咧又可以其實係做一個一個接班嘅情況，因為始終雖然意甲而家嘅防守能力就肯定冇十幾廿年前咁好，咁但係始終佢個 mindset 咧，我覺得係對於球員嘅防守嘅訓練係一個好好嘅地方，一個較為好嘅聯賽嚟嘅。咁啊，所以嚟講，如果你有冇新血咧，唔係冇嘅。譬如菲利比啊、托萊爾啊，甚至乎效力緊薩斯索羅嘅羅渣里奧啊，少睇佢啊，但係佢本身已經係其實 U20 嚟講係主力之一嚟㗎啦。所以呢個羅渣里奧咧，亦都要留意究竟佢個前景係會點樣啊。咁反而中堅嚟講咧，係冇錯，係真係有少少老化同埋。有少少方嘅跡象，但係唔係完全冇人接班嘅。同埋咧，就算佢啲老嗰啲咧，較為大年紀嗰啲古斯達和啊、拿度嗰啲咧，都唔可以頂到呢支防線嘅。咁所以其實係咪真係得嗰兩三個中堅用咧，就唔係嘅。甚至乎啲馬昆奴斯係咪真係咁好，比頭先我講嗰兩位球員老嘅球員咁好咧，我都係有疑問嘅。所以迪迪本身個選人呢其實係可以好多嘅選擇㗎。咁都未我都未講集位就更加多。先講左閘啦，左閘嚟講譬如紐加素嘅堅尼地啦，其實你佢可以睇到翼位，有好多集位嘅球員，本身佢係翼鋒嚟嘅，但係佢基本上如果你去睇集位呢，我都覺得佢可以做到㗎。同埋呢有選嘅球員啦，即係除咗佢堅尼地係一個選擇之外啦，咁啊本身可能會較為輕出少少個雲道爾啦，都係一個可以選擇嘅球員。不過真係在於防守嚟講咧，即係佢個 mindset 咧，我覺得佢同迪迪本身可能未必係太過夾。咁但係要調翻轉頭咧，馬西路都夠係咁啦，馬西路都係成日上去㗎啦，翻唔可以未必可以翻得好。次次都可以翻得咁好添，但係雲道爾嘅情況會更加明顯啊！但係長遠嚟講咧，雲道爾亦都係應該要選嘅，冇可能俾馬西奧踢個踢咁耐嘅。左側嚟講就有啲薛卡拿，甚至乎頭先講咗啊，甚至乎前國米球員泰利斯啊，喺而家波圖效力嗰啲左側咧，係咪都可以選其中一個做下替補咧？嗱，左閘真係唔係完全冇人㗎喎，係咪先？咁啊，你唔需嗱，雖然菲利比路易斯有質素，但係今屆嚟講咧，佢相出一段時間，係咪都可以揾到其他球員嚟去做咧？咁啊，最大嘅可惜就係新組啦，新組都入選唔到，其實又有少少拿過嘅。新組嚟講，雖然就今屆喺早幾就輪換多少少啦，但係佢個表現其實我都覺得唔係太大問題啊。同埋呢位球員嗱，呢集位球員其實好多嚟講咧，都係巴西嚟講都係進助攻能力嘅極強噶啦。咁啊，呢樣嘢又梗咗，亦都係會本身個喺個。個 DNA 入面已經注射咗㗎喇，大家都預期，但係冇辦法之下都要做㗎。頭先講咗中堅個講漏咗兩位球員，大衛雷斯同埋讚馬神，係啦，謝麥神，謝麥神其實係亦都係啦，我諗其實除咗羅渣里奧啊、托萊爾嗰扎之外，其中一個亦都係一定要接班嘅球員，但係今次呢就唔選佢，真係選啲真係咁穩陣嘅球員呢，我有少少覺得係太過保守啦，太過保守。但係雷斯雖然就因為踢唔到啦，即係喺車路士真係 鬧同乾地鬧鬧心病，但係戴雷斯其實本身呢個球員呢，佢打返中堅嚟講呢係 OK 嘅，係 OK 嘅，咁唔選佢亦都係少咗一個可以用嘅球員，咁對於中堅嚟講冇選呢球員，我覺得係其實就係一個少少嘅隱憂嚟嘅。咁講返左閘嚟講啦，左閘呢就其實就係頭先有呢閘球員啦，咁就另外都仲有國米嘅戴拔智啦，戴拔智其實都係一個可以選擇嘅，咁啊嘅可以試長遠嚟講都係要試佢個球員。咁今次呢我都覺得迪迪係要試下呢啲新兵囉。咁戴拔智其實講其實喺個防嗱佢個偏向少少防守力嘅，咁啊就唔係十分好進攻好助攻嘅一個翼位或者閘位一個球員嚟嘅，咁所以其實亦都可以試啦。咁就另外就喺中堅嚟講都未講啲馬洛斯山道士，不過算啦，呢啲就叫做喺尼斯度站穩陣腳，但係都唔係太熟悉。反而右閘嚟講呢，右閘嚟講呢亦都唔係完全冇人㗎，而家右閘大家都驚發喇嘛。咁啊，其實丹尼魯咧本身係可以，絕對可以踢佢位啦。咁啊，第一呢個丹尼魯其實係好使好用嘅，佢左右閘亦都得。咁啊，所以而家叫咗啦，迪迪選啱人就係因為喂揀，終於揀翻一個可以打左右，即係打閘位嘅球員啦。咁啊，叫做 OK。但係咧，嗰啲拉芬拿、丹尼亞維斯傷咗冇辦法啦。但係拉芬拿嗰啲雖然，本身佢喺拜仁呢就唔係十分之好嘅，咁但係叫做呢有得選擇嚟講點解唔選佢呢，雖然都唔係後生㗎啦，但係起碼佢經驗嗰度係 OK 呀，你好過真係用法拿，大佬真係唔係一個俾人好好嘅球好好嘅一個好有信心嘅一位球員啦。咁啊法拿嚟講我諗都係啦，咁話曬迪迪都係哥連泰斯嘅功勳教練之一，咁啊選翻自己一兩個親兵都正常，但係呢個位咧揀親兵咧，我覺得太冒險咯，因為閘位呢個位咧就真係對於巴西嚟講都緊要嘅，因為佢上得咁前，喂第打四後衞，咁啊如果兩邊都上咁前，我就剩翻兩個中堅，好難頂喎，咁啊所以嚟講閘位嚟講，我覺得佢巴西嚟講好緊要嘅一樣嘢，咁啊喺呢個方面嚟講咧，左閘。雖然唔係冇人揀，但係我嫌呢左閘嚟講佢係有其他人選佢冇用到或者冇試過㗎。咁右閘嚟講呢亦都係有相同嘅情況。雖然班奴皮利斯就今屆嚟講狀態唔好，但係其實呢佢呢位球員呢其實翻後甚至乎如果狀態好嘅時候翻後同埋個助攻呢係 OK 嘅。咁我覺得個國家隊嚟講你要亦都要試多少少，佢長遠嚟講都係㗎啦。就唔可以靠死嗰頭先嗰兩位球員啦。拉芬娜你唔試你嫌佢老 ,ok, 嫌佢唔太穩陣都 ok, 但係其實新人嚟講歡奴佩雷斯嗰啲係要試㗎。威廉呢，咁威廉呢位球員其實係 U 隊嚟講已經係站穩個正選㗎。咁去咗和寶嗰度呢今季嚟講就其實係幾用佢有做嗰啲翼位嘅角色嘅。咁叫做喺和寶叫做都係幾甩流流情況之下，佢叫做係可以㗎。咁所以呢個係另一個球員呢，我覺得迪迪係可以試一試嘅球員，但佢又冇試。咁所以頭先我講成一紮嘅閘位同埋中堅嘅球員呢，其實呢迪迪係可以試，但係冇試嘅情況之下係有啲可惜㗎，有啲可惜㗎。咁可以起碼都唔需要用呢班嘅咩老兵啊，或者真係叫做係足，你見到而家有少少足金見爪啊，我覺得啊喺後防嚟講，所以呢樣嘢真係要再觀察啦。咁啊如果喺外圍賽或者有賽嚟講，未必係見到有呢個毛病，甚至乎可能過埋世界盃先算啦，但係世界盃之後呢又一定要用嗰頭先我嗰扎嘅球員啦試啦，甚至乎喺而家呢個情況嚟講我都係要用㗎，係要值得用㗎。咁中場嚟講呢唔使講㗎啦，咁啊卡斯美魯啊奧古斯圖嗰啲呢是但都有一個加埋費仁丁奴是但都用一個一定要喺度嘅，咁啊反而係睇下迪迪呢喺進攻嗰度呢究竟係要點樣處理。咁啊如果想個後想埋門或者係個進攻擊層面多少多啲嘅話呢，咁啊本身嚟講古天奴呢雖然 话就话佢中场，但系始终咧，如果喺巴塞嘅模式入边咧，佢回归惯咗都系要打佢左手边啊，即系前三嘅左手反而会好啲。反而會諗下 Firmino 嘅角色會係點呢？費明奴角色究竟係會可唔可以俾佢褪後一格嚟去做呢？咁褪後一格未必唔好㗎喎。咁因為佢雖然佢喺離記度打假狗多啲，但係佢呢就似乎傳送俾前鋒嚟講呢係有一定嘅能力嘅效果出到嚟㗎。咁所以嚟講呢隊巴西隊呢其實嘅個中間呢，即係整個中場嚟講呢，係偏向少少保守啲嘅踢法。咁啊有一個可以走打上打落去嘅保連奴，咁啊但係係咪可以，係咪一定正選呢？我又唔覺得係。反而我更加覺得呢，迪迪呢就會唔會真係擺多一個防守嘅球員喺度。咁啊所以頭先費蘭迪奴同埋卡斯美魯呢喺度可能穩固咗中場，然之後俾前面嗰啲球員自己哨呢係有呢個機會嘅。但係喺個進攻層面嗰度呢，其實我又唔覺得佢要真係一定要擺兩個中場球員喺度。我明白點解要擺兩個防守型嘅球員喺度啦，因為佢後防真係叫做老㗎嘛，叫做係咪唔一定係太穩陣㗎嘛。但係嚟講呢，進攻球員嚟講，我覺得巴西嚟講要，雖然前面有巨星尼馬啦，亦有哲西斯等等嘅球員喺度，咁但係而家巴西呢個中場攻擊球員咧，其實唔多。你俾我數咧，就真係數到費特嗰啲都唔算係，費特嗰啲都係叫做鬥後型，泰神嗰啲就叫做係啦。咁啊，但係得泰神同埋古天奴都唔叫做古天奴或者係保連奴一兩個呢就真係較為少啲。咁其實有一堆球員呢，進攻球員可以揀嘅。咁就如果啦你講真係攻擊中場嚟講呢，譬如啦 ,Alpha 啦，我覺得係譬如新球員嚟講，我都係可以試下呢啲新嘅變數啦。咁 Alpha 嚟講呢就啱啱去咗巴塞啦 ,3 月份嘅時候。咁呢位以39,3900萬歐元過檔嘅巴塞球員，其實係值得係要入選試下㗎。咁但係最後冇選佢，可能真係嫌佢個大賽經驗唔豐富啩。但係如果你有一個變數嚟講，我都係可以選佢做下後備都 OK 嘅。同埋另一個呢，我都係亦都係有少可惜嘅泰利斯加啦。呢、這個直頭係不但係 box to box 同埋佢進攻嘅層面上面係絕對幫到手嘅。咁冇咗呢位球員，其實係我都覺得有少少拗頭囉。因為係喺個進攻攻中層面上面，可能同其他可能同湯面大師嘅睇法我有少少唔同，就係喺個進攻層面上面呢，就其實要立體啲，其實係真係有一個中場嘅人嚟到做一個策動嘅。但係觀乎而家成個陣容嚟講呢，除咗泰臣可以做到少少之外，其他嗰啲古天奴個角色唔一定係擺中間啦。咁保連奴亦都係只不過係一個後上型一個嘅埋門嘅中場，所以其實嚟講係幾麻煩嘅一樣嘢嚟㗎，同埋幾缺乏咗呢一點啊。咁雖然前面尼馬可以做啲 free fall 嘅角色，或者乎中場嚟到策動攻勢冇問題，但始終呢真係要一個固定嘅攻擊中場喺度呢，我先覺得係會對前面嚟講會睇得更加好嘅。反而當然有人話會唔係啊，你比尼馬 free fall 咪仲好，尼馬亦都比我波㗎，咁咪中場度策應咪 ok 囉。但係呢有時如果佢帶得波太多嘅話呢，對個球隊嚟講唔係好事嚟㗎，反而比佢喺邊線邊路度做啲突破，或者係真係自己你前面嚟到冇呢會更加好嘅，咁樣即係唔好俾佢太做太多角色囉。咁中場嚟講，其實呢我剛才講咗啦，有一啲球員係可以用嘅。如果你譬如叫做剛才查理斯卡球先講咗啦， Alpha 講咗啦，咁仲有利馬啦，呢、這個利馬係後力彭米拉斯球員，其實亦都可以用嘅。利馬之前亦到卡斯利馬亦都應該有試過，但係我唔覺得佢唔一定唔 ok 嘅呢個球員啊。其實如果要加入少少國內嘅元素呢，我覺得呢個球員係都要試嘅。我覺得有個理念就係成日覺得呢，你全部係得個海外兵呢就未必睇得掂嘅， 一定要加返啲少少嘅本地嘅元素呢，做啲變數呢，我先覺得係較為整體少少嘅，同埋睇出嚟效果可能會有啲意想不到嘅效果喺度。那反而古利安道嗰啲呢，我就覺得雖然佢真係一個好典型嘅攻擊中場啊，但係似乎佢由新尼特去到拜仁巴士就都保持到嘅狀態，但似乎因為佢個效力嘅聯賽問題呢，就入唔到迪迪嘅法眼。但你本身呢個球員呢，真係咁純粹嘅攻擊中場嚟講，我都覺得係要用或者試㗎。咁啊反而嗰啲跟數啊，卡 Ubi 嗰啲呢就未必真係要試，跟數就我覺得係好可惜嘅。呢、這個天才球員我諗因為真係去到歐洲地方唔適應呢，令到佢呢就基本上我諗個國家隊嘅前途啊，或者係甚至乎球員嘅生涯都差唔多。我諗係佢亦都要盡快諗下辦法返去國內效力咗先有機會再入選國家隊。卡 Ubi 呢啲雖然就似少少，但係其實佢個串繞成中場嘅嗰啲速率呢，甚至乎嗰個爆破呢，其實係都可以令到巴西有個新嘅元素嘅。咁啊，雖然老實講，坦白講，呢類型球員就好有平時嚟講難入國家隊法眼，但其實呢類型嘅唔同類型嘅中場呢係要試下嘅。另外嗰啲古香美啊，甚至乎 Jerson 啊，呢個羅馬球員呢，其實就係我開始講邊路球員啦。邊路球員嚟講，啲馬道斯啊 ,Jerson 呢啲其實係真係有待考驗啦。馬道斯我其實覺得以佢效力啲中下游球隊嚟講呢，其實佢係一個幾唔錯嘅質素一個球員嚟嘅，其實可以試下佢嘅反而。咁啊，邊路嚟講亦都有啦，盧卡斯莫拉或者安達斯皮利斯。嗱，安達斯皮利斯個華倫西亞球員呢，遲早都要入去試一試嘅，呢位打左翼或者左中場嘅球員係要試嘅。咁啊，希望佢接到班啦，同埋係長期喺華倫西亞度踢啦，唔好返返去曼聯先啦，冇運行㗎而家返返去啊，長期喺西甲度踢啦，就令到呢個球員成長啦會好啲。咁啊，盧卡斯莫拉就冇辦法啦，本身係其實真係希望佢入真一次入選返一次，但係因為喺熱刺就實在太少機會啦，喺呢幾年度佢個球會運係實在太過差啦，冇辦法。咁所以入選唔到就有啲真係有啲可惜，有啲可惜。反而另外有啲球員啦，譬如就逆風嘅喺波爾多效力嘅卡庫啦，我諗佢今季嘅表現嚟講亦都唔錯。其實呢迪迪嚟講呢，係呢啲海外二線兵係真係要試下㗎。有陣時呢話唔埋呢，佢係同啲球隊本身啲球隊可以夾到或者產生好化學嘅作用嘅。咁有兩位球員呢，有三位防中嘅球員其實呢都可以試，即係唔一定要用死費蘭顛奴、奧古士圖咁等等呢兩位球員嘅。咁卡斯美我諗係一個膽嚟㗎啦，但係費蘭顛奴本身已經係走緊少少下波㗎啦。咁就奧古士圖就呢、這個雖然係可能夾到迪迪用啦，但係始終係一個鬼超身份嘅球員呢，咁係咪其實有更加好嘅選擇可以俾迪迪試呢？譬如啲尼巴波利嘅阿蘭啦，阿蘭本身呢佢其實唔係一個純難事情嘅球員嚟㗎，佢本身亦都擁有咗我本身巴西球員嘅優良傳統啦，佢個技術啦、腳法係其實係唔錯㗎，亦都可以帶到波向上前面。咁我諗而家呢啲類型球員呢，就正正巴西其實係本身需要㗎，即係你個攻守兼備一個球員嚟嘅，咁係本身係其實要㗎。我成日覺得而家巴西嚟講就欠缺咗個可以前場同埋中後場連接嘅一個球員啦。咁雖然 Firmino甚至乎郭天奴就問啲，古 Firmino 本身做到，但係或者派神都做到，但係係唔係需要試下其他嘅球員呢？咁啊，阿蘭其中一個選擇啦。本身較為對後少少嘅盧卡斯利華，甚至乎已經去翻國內效力嘅盧卡斯斯華，呢度盧卡斯斯華就曾經喺皇馬度咧就昙花一現嘅，咁啊以為佢可以接到班，但係就踢唔上之後就去翻國內。咁盧卡斯斯話其實係可以留意一下佢嘅，如果係之後再有機會入選嘅話，都想睇下呢個球員係咪真係 已經真係屬於談法有型嘅角色。咁啊，另外頭先講咗盧卡斯利話，其實今屆喺拉素十分之好嘅踢得，佢同艾伯圖呢兩位前利物浦嘅球員其實非常非常之好嘅。咁但係好可惜，就始終入唔到迪迪嘅法眼。咁啊，佢喺二甲嚟講咧，喺個主中軸位嚟講係踢得幾穩陣，同埋甚至乎有陣時喺個分波啊，或者助攻嚟講都有個表現喺度㗎。咁所以唔冇揀佢咧，其實亦都係一個可惜㗎。咁啊，冇咗阿蘭同埋佢咧，其實係有少少可惜咯。我覺得其實係可以用到嘅。咁啊，反而法賓奴嗰啲就冇辦法啦。咁啊，年事都一咁上下，同埋佢本身已經都唔係一個防中嘅球員。咁啊，最後一題就係另一個中場嘅新星啦。咁啊，長遠嚟講咧，要留意同埋下季咧，我預告定先呢位球員咧，會喺利華股上咧，會好似今屆嘅拜熱嘅呢位艾馬加球員咁咧，會發光發熱嘅，有機會。因為呢個球員咧就幾天才類型嘅球員，亦都係幾有中場嚟到做突破啊。甚至乎都可能有少少偏向十號型踢法嘅一個球員，呢個保連奴咧18歲仔，但係咧長遠嚟講，如果係中場接班咧，我諗真係要留意下呢位天才球員嘅表現，究竟係會係點樣啦？咁前鋒嗰度最後都講埋前鋒咧，或者係中前場咧，其實係應都有啲人選嚟可以用㗎。咁啊，唔單單指，因為而家中前場耶穌肯定係膽嚟㗎啦。Firmino 頭先講咗可以打後少少啦，尼馬就都係膽嚟嘅。咁咧，另一個邊路咧就諗下啦。咁就究竟咧會係維利安定係哥斯達咧？哥斯達其實就左右兩邊都可以嘅，咁啊靈活啲。但維利安咧就死去一邊有左右手邊，同埋佢今季亦都係真係 fit， 所以佢比哥斯達嘅機會會大嘅，會大少少嘅。咁啊。大前鋒係咪真得咁多呢？係咪真耶穌呢？耶穌雖然可以獨當一面啦，亦都係狀態係 fit 啦今屆，但係其他譬如國內球員，先講國內球員啦，泰力你嗰啲就算吧啦，蘇亞素呢都其實係可以考慮嘅其中一員，但係最緊要一個球員，我覺得盧安啊，呢個後嚟金美澳球員，其實喺奧運隊睇到咧，佢雖然係有少少失望，但係佢本身佢前面嘅過關嘅能力係唔差㗎。其實係咪可以試下盧安呢位球員呢？咁另一個就係中鋒型嘅球員，其實巴西都要需要試。咁迪迪其實照過佢入去㗎，但係就冇試過佢。咁呢個就係幾麻煩嘅一樣嘢，冇試過佢㗎。咁啊，點解成日話迪迪保守就咁解啦？你選咗人，但又唔試佢。頭先講過啲大中場球員，亦都唔入佢法眼，咁啊好有少少無可奈何嘅感覺。威廉賀西咁，其實呢位6'2嘅中鋒球員，其實係因係要試一試佢㗎。長遠嚟講都係要嘅。咁今屆喺皇蘇嚟講表現唔錯啊，咁啊其實係要用一用。咁另外有三位球員，我覺得咧。即係呢三位球員雖然效力個球會又各有高低，但係其實咧，即係要試嘅球員嚟講，我覺得係要試啦。有一位球員我覺得非常可惜，長期都俾巴西國家隊就忽略嘅，就係、是、拉菲爾。呢位拉菲爾咧喺其實喺德甲咧就持平多年㗎啦。咁喺無信加派多年嚟講咧，佢做過真係九號位嘅角色，咁啊甚至乎係成串連咗成隊波嘅進攻。同埋入波係其實係非常之緊要嘅一支球隊啦，冇咗佢咧，其實無信就真係打咗折扣嘅。咁呢個拉菲爾其實踢法係實際得嚟，亦都係幾悦目嘅一位球員。咁正正頭先講咗啦，個連係角色你可以擺佢前鋒後一格，亦都可以擺佢前鋒嘅。咁所以嚟講呢個拉菲爾咁好使好用咧，我覺得迪迪唔揀佢亦都係一個問題。迪迪似乎真係覺得真係。似乎喺個 research 嗰度做得唔夠多，或者佢唔係唔夠多嘅，或者佢團隊唔係唔夠多，但係似乎佢個自己嘅人選嘅固執咧、編執咧，似乎係較為差啲啦喺方面嚟講。另外兩位球員，一個可能大家都覺得唔需要揀佢啫，但係喺我心目中都可以試下嘅就係、是。卡利亞利嘅法利亞斯呢位球員就雖然長期喺中下游球會就效力，但係佢本身個腳法啊或者質素嚟講都 OK 嘅，唔係太差嘅。另一個球員我就覺得，拎亞都可以俾佢入去試嘅，就係、是、 曾經勝傳過後過去阿仙奴嘅馬琴啊。咁波咁咪波爾多嚟講都叫做 OK， 質素唔算太嘅一個中鋒型嘅球員。其實呢唔知係咪迪迪唔鍾意中鋒啦，其實係其實巴西嚟講呢而家要有個中鋒呢係要製造一個 plan B 嚟嘅。咁所以其實佢冇選中鋒做 plan B， 我覺得亦都係一個可惜。咁所以其實頭先笠咗咁多個滄海遺珠球員呢，其實係巴西，即係簡單啲講一句，巴西唔係冇人用嘅，喺每個位置嚟度係有人用。可能係始終講緊我後防嘅老化情況係有嘅，係嚴重嘅，但係係有新係有後起之秀可以用啦。中場嚟講亦都可以諗下一個角色，係可以做個連結同埋嗰個攻擊中場嘅人選啦，可以用。咁啊，防中嚟講亦都未必係咪真係揀得最好呢，我亦都有少少嘅疑問。咁前鋒嚟講亦都係啦，亦都要揀啲真係唔同類型嘅前鋒嚟到做。咁我覺得個成個進攻嘅模式先會立體啲囉。即係如果你要貫徹返佢而家即係連結本身巴西傳統同埋現代足球嘅模式呢，我諗呢扎嘅球員呢係要用嘅。當然唔用呢啲球員會對今屆巴西嘅成績有影響呢，就未必，因為始終陣容都係穩陣，我覺得陣容係穩陣，同埋前中後有重心，同埋都係升級嘅陣容。對佢出但係對佢小組出戰影響咧，真係未必太大。但係如果去到往後嘅淘汰賽咧，就要諗下啦，就要諗下。喂，雖然我都講咗好多所謂嘅巴西嘅滄海遺珠。咁但係有啲滄海遺珠呢，其實法利亞斯我覺得有少少誇張嘅，咁但係講開又講咁解啫。咁但係最主要係想講多少少呢，就陣容23人名單入面呢有啲球員呢，其實我就講得唔清楚嘅，喺之前嘅錄音嘅。譬如呢話古天奴同埋費明嘅角色係點樣呢，因為中場嚟講基本上應該都係會阿古士圖啦，鬼超嘅阿古士圖啦，普連奴秀後上啦，然之後就加斯美奴嘅，咁應該有呢三個嘅，如無意外。咁啊，所以鬼明同埋古天奴究竟係點樣呢，就好尷，好老尷嘅成件事。因為就尼馬就坐擁左手邊，古天奴唔好出嘅。咁啊，古天奴亦都唔覺得佢打中場係太過 OK。咁所以其實呢個幾有少少雞肋嘅感覺嘅古天奴啊。咁費明魯呢就好少少，就佢嘅位置其實呢理論上啊打假狗嚟講就可以穩佢，但係本身我都覺得佢支援呢嘅 Jesus 呢會好啲，但係好可惜冇位，仍然都冇位俾佢。所以其實費明魯我都可惜嘅。咁就睇下啦。咁啊，錄音嗰時，我而家錄音嗰時就未去到歐聯決賽嗰晚嘅。咁啊，睇下佢個發揮會唔會更加令到迪迪會留意佢，同埋會希望佢有賽到時再試一試佢啦。咁樣咁啊，另外有兩位球員即係要再講啦，就是、費特同埋泰臣呢對薩特特嘅孖寶。咁啊，薩特嗰時又見到佢一前一後咧。就 OK 嘅，有時泰神呢就其實我覺得真係後備咁滯撳佢入嚟呢，甚至乎會唔會考慮，因為迪迪我都知道佢肯定保守㗎啦，即係佢俾佢4-3-3得嚟呢都唔會太過進取。所以中場嚟講點解頭先我話嗰三位就肯定梗咗三位就係咁解。但係泰神呢其實呢值得俾佢試下㗎，咁中場嚟講佢係楞到波然之後入到禁區嚟到做個埋門威脅㗎，呢個球員係有佢嘅作用。咁反而同埋勝傳啦都好大機會會去曼聯嘅費特，咁費特我真係唔知點解佢嘅曼聯好鬼嘥嘅，如果係嘅話，因為呢個球員呢其實佢雖然就會鬥後少少踢，但係呢呢位真係如果冇其他左腳仔嘅球員呢，就應該呢就可以做，亦都可以有基本嘅技術呢做到一個支援嘅角色嘅呢個費特。咁就當然如果你打鬥後嘅話呢，佢就唔會爭贏到卡斯美奧等等嘅球員，甚至費蘭迪奴都係，我都未講費蘭迪奴。咁其實費蘭迪奴都輪換其他人都可以做，咁費特嚟講呢就真係問水少少。咁但係如果你將個默契擺埋入面呢，其實佢同泰神呢其實係可以一齊用嘅，係可以嘅。咁同埋嚟講呢係唔係一定完全差嗰班勝算差好遠呢，我唔覺得㗎。係、啊、我覺得呢兩球員呢 係有佢有冇有用武之地嘅，咁所以睇下迪迪點樣諗啦，同埋迪迪，我諗選擇佢呢位兩個蛙寶入去，都真係見到佢係真係有機會幫到球隊，同埋起對球隊有一個變化，或者係當後備時候撳一撳掣，咁先俾擺佢落嚟啫。咁睇下呢兩個球員喺嚟緊世界盃會唔會做一個奇兵嘅用途啦。 好窮啊，好窮啊！大家要打賞一下，咁我有的啦。咁啊，其實 Rega 都五年有多噶啦，真係準備啊，一路行落去。咁當然啦，其實我哋一路都係慢慢緊，慢慢緊。咁啊，呢一兩年比較收入仲要差咗啲，仲要蝕錢添，同大家講。咁所以希望即係真係要靠大家，除咗做會員之外，如果各位聽任何 Rega 嘅節目或者其中一個節目，覺得嗰個節目係你值得打賞嘅，又或者係值得打賞俾嗰個主持人嘅話，咁希望幫幫手，盡量地去得閒濕少少俾我哋，濕啲俾我哋，你嘅一少少嘅資助，其實會可能一路都會撐到我哋落去，一路行落去嘅。咁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打賞先。